溪里的水宽如白牛，水如年翡翠，当年七月当诞生，当诞生，风吹盼捧出白玉杯，凝花香，凝花美，大雨露花盛开，花盛开，哎，南湖里花朵朵美，南湖里花朵朵美。Yeah.